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 对敌，烽烟四起，纸上谈兵，战旗云。 喂，欢迎大家又嚟到战旗云，又系我哋两个第九集，吴睇小姐。其实自己睇爆自己同一录嘅， 所以啲衫都系一样。 系啊，唔使唔咁紧张，只话而家下个礼拜我再转衫麻烦。喂，咁唔紧要啦。其实即系其实都讲咗啦。其实第八集嗰阵都讲咗一啲所谓即系明朝啊，即系明贵辽西防卫嗰个古仔啊。喂，其实你都觉得咧呢个都一个好得意嘅题材。嗰时因为嗰个战争嘅模式，中国即系明朝嘅嗰个改变。等於以前的打法不同了，其實這些都是戰機、好題材元素來的。 是啊，沒錯，我那研究發覺呢，好像上一集講，上一part我們講了，一個古代對現代啦， 係啊， 入邊咧，我嗰度睇嘅話咧，我哋有傳統玩法，譬如關於戰棋，譬如步棋嘅對戰啦，步兵對騎兵嘅對戰啦，呢啲係好多我哋好多戰棋都有講。有好多遊戲都有呢樣嘅元素喺度嘅。 其實戰機嚟講，你如果咁講咧，呢叫以時代分類咧，通常一條線都要個千五年嘅。千年咩事咧？就係、是、冷兵器同埋熱兵器。其實當然你話一四幾年有冇話即係用火槍？其實如果用火器嚟講，照計咧，千二年都有火器噶啦，喺戰爭上面 有 係啊。咁當然嗰啲火器就好細規模咧，即係嗰啲所謂嗰啲槍都好咧，就基本上上集所講嗰啲就係、是。兩分鐘一發 ，sorry 啊，係五分鐘、六分鐘一發都冇可能嘅，係，係。咁嗰陣時仲未威力咁大嘅，咁但係去到千年之後咧，就可以真係嗰個火槍進步啦，就可以變。而喺亞洲戰場啲明朝嚟講咧，係一個進步得特別快啊。 嗯，係因為佢哋好似譬如我哋一般而家睇歷史，我哋叫火城槍，佢哋叫鳥衝。咁咧佢點解叫鳥衝呢？就因為話佢嗰啲準度咧可以打到飛行嘅雀仔，所以佢哋叫鳥衝。咁火城槍其實係有啲資料就講咗話其實係葡萄牙人或者荷蘭人嚟到，咁佢見喺嗰個嘉靖年代見到，依種好似比由唐朝、宋朝發展落嚟嘅傳統，我哋中國嘅火槍，真係火槍就好似你屋企買支浪心，以前而家可能你觀眾唔知啦，我哋有啲浪心竹， 係啊， 入邊有啲火藥，彈啲火藥，有啲火花嗰啲放煙花咁樣， 係 啦，啊咁嗰個佢覺得比傳統嗰種嘅係好，變咗即刻好快就仿製，即係你唔好講話我哋。故步自封，呢故步自封係我哋近代嘅事，係義和拳之後嘅事發生。佢哋學得好快，有用喎！呢樣嘢好過我哋喎。 佢即刻揾人研究，好快已經出咗去中國式，甚至乎咧有啲火筒咧好正嘅，係三眼火筒，即係甚至話一支唔夠啊，佢綁兩支落去，唔好綁到三支好喎。咁當然佢試過好多失敗啦，即係好多失敗嘢，但係結果佢做咗係西方冇做嘅三眼槍。 三眼槍咧，我都睇過，就係、是、土耳其都有，但係佢哋嗰個發射好怪嘅，我就唔知佢係因為佢係用碰撞式嘅， 係 要揾嘢。我見喺示範咧，佢係要撞落去，好似人哋揼釘咁揼，然後先發射。但係中國就已經係點火、點火藥。 因為通常有兩隻發射方式嘅。如果我頭先所講土耳其嗰只咧，就係因為用嗰個壓力令到佢產生嗰個反作用力而射出嚟。而中國啲咧就好明顯同現代類似啊，就火藥而燃爆而射出去嘅。所以咧，中國當時啲槍嘅準咧，佢因為嗰啲槍咧係嗰個拋物線螺旋係好啲嘅。相對西方，其實西方老老實實講啊，去到話七年戰爭嘅年代啊嚇，嗰啲火槍基本上我笑話嘅就係我哋一百萬面前咧互射可以唔死嘅，可能原本射我嘅係射咗阿 Cliff， 阿、Cliff 都唔係，射咗 Cliff 隔離十個人嘅，原本想射佢嘅，因為佢就嗰種嘅螺旋嗰、那個， 因為嗰個係我哋叫做角，因為嗰時未發明嘅叫做。我哋而家叫來福 線啦， 或者叫而家我哋叫唐線。 係啦， 咁呢個唐線就可以令到嗰個彈丸咧自旋，產生嘅角動量咧就可以 抵消個果積，可以抵消嗰個地心吸力嘅影響同埋風力嘅影響，咁可以保持一個直線去，咁變咗咧。所以點解你睇一啲古叫中世紀嘅片、電影咧？點解一排士兵喺度發射步用火槍發射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唔能夠啲子彈唔能夠保持直線，所以我增加嗰個密度排發咧，咁咧。 即係 cover 個面就大咗啦。 係啦 ，cover 面我始終有法都中到你啩。 我唔係射你啫，成、啊、仲隔離一個都中咗你算啦。 咁何況你大家都係對方一排一排嚟嘅，實有個實有人中槍啊嘛。咁、又會同埋咧就係、是、除咗火槍之外咧，就係嗰個西方大炮。 那個炮架 係啦。 以前炮架好得意嘅，就喺西方都好咧。學好 bulky 好難運用，點解咧？個炮架可能係一個扣炮，係一個石架嚟嘅， 一個木架、 石架甚至乎一啲所謂嘅要安裝喺一個比較平坦嘅地方。所以有時咧，你古代打仗去到千四年嗰啲打仗咧，嚟攻城圍啊、立嗰啲咧，六幾年或者推人攻圍啊、立嗰啲好咧，要等三日嘅支炮，點解咧？佢使件事要掘好塊地，跟住揾人種好塊地。跟住就移支炮位入城牆，就崩。 即係其實個做法就好似以前投石機個做法， 係啦， 即時喺戰場起 build up 一個， 係啦嚇。 咁但係如果炮架咧，其實我哋即係講翻同戰棋關係就明清戰爭係戰棋關係，就我哋可以用到喺用到西方一啲嘢，譬如炮架。我哋明朝軍隊係用西方炮架，咁變咗你可以喺個戰棋入邊可以揾到一啲，如果好似頭先我哋對上兩集介紹 Warhammer 時用，我哋玩一啲模型式嘅戰棋嘅時咧，我哋就用翻嗰個年代嘅西方炮架擺落去我哋明清戰爭遊戲入邊， 係啊，就是、有喐可以移動嘅。當然啦，你唔好幻想到移動到而家咁一行幾廿里啊。但係問題相對於對手而言，你知炮能夠可以喺半日內第二塊出現咧，對佢嘅威脅係好大噶啦。即係你唔好當話而家你死啦，半個鐘半日後先可以第二出現咁啊，冇用啦。但係嗰個時代，你原本個位有炮嘅，突然間半日後嗰個出現嘅話咧，對於對方嗰個感覺已經係好。好大嘅震攝力噶啦， 同埋就係我睇翻喺西方一般嚟講，我哋運拉炮咧係六至八匹啊嘛，但係我睇研究睇個孫承宗嗰個佢哋佢寫個教人點樣裝備佢個部隊咧，佢一般嚟講都用兩隻駱駝或者兩隻馬拉炮，咁所以嗰個睇到就係嗰個輕量化，即係中國可能有輕量化，亦都可能會。呢、這個我未詳細去深入去研究，但係佢哋所有部隊都用兩隻馬拉，但我睇同時期西方嘅大炮通常至少都用六隻馬拉， 六隻你所謂嗰啲叫做啲 可能嚟講六隻馬拉快過我哋兩隻馬嘅，咁亦都可能你一個可能性就係中國嘅火炮輕量化咗，同西方同時 嗰、那個口径嚟講可能會係爭啲。 口径有大有小， 系啦， 我睇研究一啲大个系大过西方，嗰时我喺巴黎喺拿破仑博物馆度见嗰啲好大支，有啲中国都有啲咁大支嘅， 12磅上，早接十二磅， 唔知十二磅炮嘅，应该24磅以上嘅， 即系基本上等于而家系扣炮， 系啦， 系啊， 即系略摸等于400几，如果换翻380毫米或者420毫米咁上下，咁样大嘅，咁啊咁大 size 嘅， 而家通常都203咁用嘅都系。203已經很盡的了嘛，因為現在現代軍事來講。喂，還有一樣很有趣，除了炮之外呢，兩棲燈好有喎。 是啊，我覺得即是在中國，如果一般粗淺，即是一般你對歷史有些研究，可能你從來沒有發覺中國 兩棲燈籠 共室來的，有兩棲燈籠。我因為我一個我看資料，我看睇滿清清十六，發覺有幾個滿清明朝嘅行將建議皇太極登陸中國嘅山東半島，然後兜接北京城，喺後邊兜接北京。直到北京城， 因為其實係講翻少少啦，因為頭先都可能上集或者再回翻大記者，其實當時有三個軍團都去到東北方面嘅，但係主要布防都係而家嘅山海關以 而家我哋嘅遼寧一帶係啦，錦州啊， 係啦， 我哋而家咧讀嘅歷史啊，寧遠啦、袁崇煥啊、寧遠之戰啦、寧錦之戰啦，咁呢啲。 咁但係如果 後面而家要喺山東上去，因為跟佢齊魯之地上咧，其實有兩好處嘅。第一好處始終咧就係嗰邊嗰個邊防係弱嘅，因為其實冇人諗過後面上。第二就係、是、其實如果大家現代嘅歷史都知嘅，其實由天津打出嗰度全部平原嚟嘅。如果上到岸咧，係更加令到咧呢個遼東嘅騎兵部隊咧係更加易發揮。 因為皇太極即係連續有三次唔同嘅明朝行將建議皇太極咁做，皇太極咧就ban 咗個， 梗係 ban 啦，坐咗傻啦。 因為一來滿洲人係冇海軍，同平你登陸山東半島等於送死。明朝你喺海上已經俾喺渤海已經俾明朝海軍殲滅。 咁啱下啦，明朝海軍有幾強 咧？喺個睇到咧，就係明朝人嘅眼個觀念嚟講，兩棲登陸係一個好平常嘅軍事。 因為嗱，明朝海軍有幾勁咧？如果你講翻即係呢個。呢、這個係中日，呢、這個喺朝鮮打過戰爭一場啦，文禄戰爭啦，係咪先？喂，李舜臣、歸格南已經好勁啦，係咪？但係中國一嚟就 中國好犀利，即係你可以睇到就係、是、 可以令到日本當年時小西行長成班都係點啊？哇！直頭打到去落荒而逃喎！ 即係你可以睇到就係明代人嘅觀念就喺軍事嚟講，喺軍事學養嚟講，兩棲登陸係一定好平常嘅軍事行動嚟。 有啊，係因為喺朝鮮嗰時幫呢個朝鮮王去對抗日本嗰時候，佢根本上好多兵就喺山東出發，直接經過黃海就喺 渡海， 渡海就喺呢、這個即係韓戰就係呢個仁川登陸啦。咁啊，呢個美軍咁佢另外一邊喺東面嗰邊登陸啦，已經係。 同埋另外除咗呢個我睇清十六之外，我就睇頭先講。完成中， 系啊， 佢建立一个叫居营，咁其中佢成立一个叫做龙武营水师，有五营，大概有七连埋官兵啊，军人有七千几人，接近八千人，呢五个营咧。佢哋配備咧係配備一個叫沙船。如果用現代術語，就叫一個平底嘅登陸船。 平底平啊， 都屬於海戰嘅。 係啊，因為其實係可以派到近岸嗰啲所謂沙灘啦， 直接可以衝上沙灘添嘅。 哇！直同美軍一樣。 佢直情有個佢話咧係上面係可以直接放一啲叫做戰車。當然戰車就不是我們古代用馬四隻馬拉那種戰車啊， 嗰啲所謂嘅桶啊， 因為那些戰車上面裝啲車咧係裝咗佛朗機的一個叫做大炮。咁我看到佢嘅配備是完全沒有海上戰鬥的船。呢五型是純粹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形式。如果用現代術語，我哋叫海軍陸戰隊。登陸，同埋佢配備到一個叫火型。而家個火營我未揾到資料，我推敲呢個火營咧係類似現代我哋而家嘅火力支援營， 其實 靠重炮型， 直頭用火力壓制嘅喎。 有我懷疑佢呢個登陸行動，五個海軍陸戰隊營配一個火營，係有呢個火營係可能有兩種作用，一種就係火力壓制，另一種我呢啲我哋可能誇啲，其實可能玩遊戲度你可以用得到，就叫彈幕射擊。如果大家熟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知道咩叫彈幕射擊，係好似落雨一個推個窗簾一落雨咁樣一路咁掃埋去，掃埋戰場一個火力壓制其中 一個方式。即係如果英文嘅 barrage 咯，咁其實呢樣嘢，喂，諗下美國嘅海陸戰隊咧，都去到1880几年先至諗到呢樣嘢出嚟嘅喎。即係所以而家美國陸戰隊係1880几年開始有啊嘛，去打嗰啲海盜嗰時咧諗到用出嚟啊嘛。跟住到而家，喂，諗下中國咪早成300年。 同埋嗰時去海軍陸戰隊係用啲山板式嘅大嘅，即係而家舊山艇，即係大遊輪嗰啲舊山艇咁樣攀去， 平啲咁樣衝上去算㗎啦。 咁佢都唔係叫平底喎，明朝軍隊用嗰只沙船係平底船，戰車佢可以直接喺度射落去登陸。 喂，諗下諗下幾幻想，好似咧。你睇戰爭片登陸呢個諾曼第啲咧，衝出嚟大軍派明朝士兵都幾好笑。喂，其實 除咗喺嗰度咧，係呢個海軍龍武營咧，係完全用火槍、用火炮， 即係完全係一個所謂嘅發揮明朝最 熱兵器。上一集即係好似上一集講係完全係熱兵器，係100%嘅配備熱兵器。當然佢有個人配備有刀劍，依係近身作戰用。但係其實你主力武器係靠火槍。 明白。喂，其實仲有呢樣嘢好得意喎，我都講過啦。外國人喺明朝咧，其實幾吃重嘅，因為其實明朝都係一個比較可以叫做咩啊，道同埋呢個氣嘅分別啦。佢覺得，所以咧，好似就有外國人為明朝服役嘅喎。 係啊，嗱，我一般讀歷史都講話啊，湯若望啊， 嗰班傳教士啦， 華人啊，嗰班傳教士啊，其實呢個係一個歷史表面。 嗰啲後期啊， 係後期啦。其實仲有咧，就係有啲有葡萄牙嘅外籍僱傭兵咧， 哇！ 喺崇祯嘅末年咧，係參與明軍咧，係對付滿洲人嘅。 嗯， 即係如果喺戰爭遊戲嚟講，你就會好豐富啦。 係啊， 有兩棲登陸，有西洋士兵。外籍僱傭兵，又有火炮，跟住有一個叫我哋叫做類似戰鬥群嘅概念。我哋其實有戰鬥群，即係德軍嗰種戰鬥群嘅概念。 哇！呢樣嘢真係，不過咧嗱，講起戰記啦，咁啊買下廣告啦，我自己出副棋啊，2010年嘅出副決戰勢負，不如等你嚟睇下我副棋得唔得啦？ 好， 我哋下一節再見。 OK， 拜拜。 对敌，烽烟四起，纸上谈兵，战旗云。 好啦，欢迎嚟到《战旗云》第九集嘅下半部，又翻翻嚟啦。咁啊，有啲尴尬啊，终于即系介绍咁多副棋之后咧，今次啲尴尬系我自己作嘅。 系啊，好特別啦，因為我睇嗰本雜誌咧，就因為咧入邊有段英文介紹咗喎，咁我睇咦個名字咦咁熟嘅，原來朱 Sir 嚟嘅喎，咁你講翻啦，你講翻少少嘢啦， 咁我講少少啦，咁呢副棋咧就係2010年嘅夏天八月嗰時啦推出嘅，咁喺台灣嘅戰棋雜誌第三期嘅，咁而家其實如果想買我知仲有貨嘅，我心與世界未斷嘅，咁咧就係關於一副叫細虎，其實都係同阿 Cliff 嗰啲研究好。吻合的就是明清年代一副很重要的一個戰役，這副戰役最近重要的就是一路來說女真即是努爾哈赤他們皇太極那些基本上一路在關外都是啲遊鬥式的沒有根據地的打完就走因為他沒有根據地那呢這場戰役之後呢他贏到明朝第一次正式贏到明朝亦都在關外呢就影響了赫圖阿拉他那個所謂的根據地的戰役那個一個模擬來的咁呢副棋就冇嘅，咁其實都比較簡單嘅規則啦，同埋佢利用咗幾個最當時有已經有八旗陣型啦， 八旗有八旗噶啦嗰時 嚇，觀望二太啊， 嗰時應正式嚟講係四旗。如果薩爾夫應該係四旗啫， 係啦，未去到嘅，咁 去到攻沈陽嗰時有八旗， 係啦，咁變咗佢哋都係皇太極啦，努爾哈赤帶隊啊，係咪啊？佢哋都會去即係其實嗰啲明朝咧嗱呢個戰爭嚟講咧，好簡單嚟講。其實明朝數量上和優勢上之前幾集都講過在那個時代明朝的戰術都是高的但問題呢是一個 operational 的問題出現了就是他那個合作的問題竟然是出四大的軍團軍區你想說以前軍區的概念分開四個不配合去進跟住逐個擊破那麼努爾哈赤第一句說話就是任由我一路來就一路打曬結果當然啦，當時佢努爾哈赤用咗七大行做咗一個所謂嘅藉口啦，咁呢啲藉口嚟嘅啫，實講。好啦，咁啊，好簡單呢副棋用翻當時歷史，你又點睇咧？ 即係其實喺個呢副棋就可能係入，即係叫做入門啦。 擺雜誌度啊！ 即係喺我嘅角度嚟講，喺我哋玩開戰棋嘅人咧，就覺得係簡單咗啲。當然啦，一個入門，即係呢個。對一個擺喺雜誌袋，一個當一個入門嘅遊戲，一種介紹戰棋。呢個奧堂，即係一個殿堂，戰棋係一個殿堂嚟嘅。一個入門街咧，你唔需要冇，你冇做到門又高，狗又大，咁你變咗人 嚇到人哋都唔敢入嚟。 唔敢入嚟咧，變咗睇唔到個戰棋嗰、那個嗰、那個吸引地方。就如果站喺入門嚟講，係個容易上手。幾好，但如果喺我哋啲老兵嚟講咧，就梗係略年就 淺咗啲啦， 係啦。 因為其實呢個 game 都創作嗰陣時候都有幾多得意嘢嘅，例如咧嗱。我跟你講，我同呢個雜誌出版社嗰阿鄭偉成先生咧，我到而家係冇真正見過面，全部係靠咧電子通信。我哋用 email 啦，嗰時未關閉嘅 MSN 啦一路咁聯絡嘅，咁佢都好得意，都信我。咁其實嗰時佢都呢本雜誌出到好多期啦，而家出到第十期而家都，咁都會圍繞住四個重心去講，就係國共戰爭啦。 跟住抗日嘅啦，跟住一個古代嘅啦，跟住一個就係所謂現代戰爭啦，或者近代戰爭嘅嘢啦。咁啊，佢喺第三期嗰時第一副嘅所謂嘅即係中國古代記，佢都信我，因為細夫其實我自己覺得啊，都其實幾精彩，因為其實第一歷史上真係一個好重要嘅戰役，外國嘅好多戰役都有戰旗去模擬。就偏偏中國冇乜嘅一路都係，即係近呢兩三年先有啲 GMT 出咗啲 Great Battle 系列，去到咩咧？講呢個所謂嘅 Devil Horseman， 即係呢個蒙古啊，或者講下印度啊，或者中期論最多外國人接觸嘅就係啲日本戰役。日本大家都知好多關原戰役，佢哋好熟啊，咁可能就長條都有好多 game 係啲日本嘅戰旗。但係對於即係中國古代，尤其是呢個咁精彩嘅年代咧，佢哋真係有少少個遺留空白咯。咁我唔夠膽話要填補空白，我就係想放一個叫做咩咧，拋磚引玉嘅方法啦，或者唔好講得咁偉大啊，其實我心願想出副棋嘅啫。咁出完副棋之後，亦都希望即係大家都會多啲了解。咁亦都呢本雜誌除咗即係我副棋之外，其實主力唔係我副棋嘅，係因為其實佢有其他咧嗰啲所謂嘅其他歷史嘅資料嘅都有好多。當時咁你都睇過，其實寫呢篇嘢嘅人好威嘅背景係。 佢本身其實呢篇嘢係喺秋至佢個博士論文其中一章出嚟嘅。咁佢博士論文先係講台灣 國立 大學， 係啦， 咁而家佢呢個作者咧就喺故宮博物館做研究員，咁佢寫嗰時呢個博士論文就專係由明太祖開始講到純徵嘅中國嘅呢個喺個明朝嘅戰車個發展歷史嘅，咁其中有一章喺呢個發展歷史裏邊咧，佢都會講當中一個戰爭， 係啊，借個戰爭去解釋翻、那個、 解釋翻個嗰、那個因為每一次明朝一個軍事改革咧。是在一個戰爭之後，一個慘敗之後，有一個軍事改革。如果大家讀歷史可能數軍事改革明朝是很多的。土木部啦， 係啊， 跟住到嘉靖年代嗰個對阿拉維北京城啦，試過幾次戒嚴啦，跟住有一個軍事改革啦，即係你都讀嘅明朝嘅咩由三骨禁軍由三大營變十團，十軍團 擺曬， 由十團又變翻五大營咁樣，係啦，啊咁又都係軍事改革啦。跟住到細爾符，去細爾符之後又改革啦。跟住去到天啟神徵又一次改革啦， 最後一次改革啦， 係啦。咁其實你睇，如果講軍事改革係明朝係好多，每一次遇到一個喺外患上遇到一個挫折咧，佢哋會去諗方法， 每次都想改進自己，例如好簡單。結果亦都用咗樣嘢，就戚繼光嗰個啦，用大炮。所以幾次圍城都令到，即係呢場嘢戰爭咧，呢場1919年打嘅，諗下都去到明朝亡咗段時間，因為呢個改革係成功嘅喎。 是因為好似我上一次講我個研究，其實我睇到上次我個研究就係、是，佢哋因為個改革可以將滿洲人擋喺關外， 城牆以外， 擋喺關外22年 內。 真正係到去到崇祯嘅17年而亡，崇祯15年， 15年 先開始呢個防御體系先至開始崩潰， 因為係冇錢而頂唔住啊！ 同埋好多名嘅行將 多咗， 因為其實嗰、那個如果你睇翻咧，係一個當時嚟講係一個軍備競賽， 啱 嚇。呢本書入邊嗰個歷史資料交代嗰個作者都有講一個小型嘅軍備競賽。滿洲人見到明朝人的火器咁先進，我都去想方法點樣揾。你請傳教士咩？我又請傳教士。 我又放啲人嚟咯。 或者我每次贏咗就攞你啲搶咗你大炮研究。不過有一個測量炮嗰個觀察技術、測量技術嗰、那個測距同埋嗰個方位咧，滿洲人係攞唔到嘅。 誒，梗係啦， 嗰個係軍事，喺明朝嚟講係軍事機密嚟㗎。咁台灣清華大學阿黃一龍教授咧，有個專篇係研究呢個測量呢個炮術嘅測距技術嘅。嗰、那個其實好，你哋大家可以，如果作讀者有興趣，可以 網上都有喎。 觀眾可以有興趣，你可以揾翻呢篇文章睇咧。阿黃一龍教授係 open 咗擺喺網上啦，你要查一下就查到。 因為其實佢好得意嘅明朝，其實嗱呢場戰爭嚟講。佢已經講失敗，明朝原因就係其實一個協調問題啦，係咪先？咁你楊稿出嚟，覺得第一個，咁佢自己衝出嚟先啦。個 因為要貪功嘅，先佔勢府其實一個所謂高地啦，嗯，一個重要嘅城鎮啦，亦都可以俯視到喀喇啦呢個地方啦，即係攞咗制高權先啦。咁點知就係佢嚟嘅，劉挺嗰啲又冇嚟到啊，慢咗，個票又唔好啊。咁亦都有好多軍隊其實根本我心裏邊都話：喂，我嚟打呢場仗，我都覺得係一個笑到嚟請咗好多叫招仙人啊。佢，本身個招仙人佢個心態都係覺得：喂，我自己嚟幫你打，我一隻老虎就叫做明朝，一隻老虎叫女真，我得罪邊一邊都會點啊？都是中招的，咁所以咧有少少喺作戰期間，佢唔係一個叫做真係全力以戰嘅。咁，啊，當然啦，喺呢副棋裏邊，阿楊稿派杜巡出去打，係一個好精明嘅決策。咁但係馬林嘅配合唔到，或者甚至李如柏呢個啊，所謂嘅嚇呢個咁嘅名將之後咧，就喺度猶豫不決。跟住最好笑就係劉挺，劉挺應該就唔使死。劉挺跟住咧，佢諗住貪功，亦都中咗呢個滿洲人個反間計，就話：喂，你唔嚟就即係唔攞個功就笨啦。跟住就衝咗上去，結果就係四路軍三路唔協調，一路就退縮，跟住就變咗明朝大敗。雖然個兵數咪係十萬幾人，近二十萬，然後勤已經近二十萬，對住人哋只係得六七萬人， 六七萬到啦。當時滿洲人 六七萬都差唔多滿洲人。不過其實講真，呢場仗呢，如果老一赤贏唔到都幾大件事，因為差唔多係全國 噶啦，冇啊！如果跟阿萬森先生啊，我哋一個著名嘅歷史學家、明史專家講萬森研究，其實我哋當時成個女真人個戰鬥部隊係八萬至十萬到嘅，已經係所有全男丁出場噶啦， 出曬噶啦，六七萬。 如果出六七萬，六萬幾已經係好勁噶啦。如果佢輸咗咧，就基本上 可以翻屋企瞓覺。 歷史上就冇咗滿清呢樣嘢。 咁啊，明朝享國就六百幾七百年啦，變咗一回。 就好似佢哋。女真之前，王高，建州左衛， 系啦， 佢系又我唔記得左定右，係因為建州左衛， 左衛 係啦。咁嗰時王高又係有一個好勢力，比努爾哈赤更加之強大嘅女真酋長，但係都俾輸喺明朝度。明朝當時明朝咧就用五路大軍，亦都一模一樣，同薩爾符一樣， 係啦。 但係咧嗰時王高咧就死守喺個根據地。咁五路明軍就可以合圍， 係啦。 咁但係努爾哈赤聰明就係你利用佢個騎兵嘅速度，利用呢個時間差，因為明朝嗰時係用步兵同炮兵，速度較為慢，咁所以咧就可以做到咧逐個擊破。 啱啊！因為其實講真，呢場戰爭打咗五日嘅啫喎，五日其實講真，其實嚴格上打咗四日嘅啫，因為第一日始終三月一號。因為明朝主力的杜松咧就要急渡河咧，咁變咗一個問題，佢單軍直入，而啱啱老一隻就見到呢個情況，就先派皇太極同佢接戰，跟住佢騎一步一冚而上，淨係留咗啊古文泰喺後邊就算啦，咁變咗三路軍打路軍嘅主題。 所以喺每個戰場嚟講咧，滿洲嗰時叫女真人啦，女真人係佔一個後金，係佔一個數量上佔一個優勢嘅。 係啦， 佢係六萬人對你個明軍每一團每一個軍團兩萬人。馬林嘅係少，劉挺嘅係少啲，劉挺就萬零人嚇。咁係每一場戰四次戰役咧，佢都佔一個重要嘅。重要嘅人數嘅，咁其實呢個薩爾符咧，我自己個研，我出咗，我自己寫咗本書，係一個講中國古代嘅戰術咧。係 啊， 其實都有解，都有分析緊呢個薩爾符之前明軍嘅戰術嘅錯誤、失誤，同埋女真人嘅戰術喺邊度嚇？ 個優，即係其實努爾哈赤好信自己嘅部隊，佢部隊真係。即係憑以一路來，我自己一路去，即係佢集中兵力。其實用翻嗱，史特理論嚟講咧，第二理論咧就係以小勝大，最緊要點啊？將一個部隊投入俾個位，因為即係嗰陣係都屬於古代戰爭範圍啦，而且兵力較少，即係嗰個火器雖然明朝嘅火器強，但係明朝嘅戰術就調翻轉啦。佢係如果調翻轉，佢能夠可以有一個好現代化嘅配合嘅話咧，講真，單純佢嘅火器已經可以摧毀到。一半以上的後金的騎兵，咁問題就係佢偏偏就係人哋一路往你一過去，咁啊， 因為努爾哈赤有一個優勢就係叫我哋用軍事術語叫內線， 內線作戰， 係啊，明朝就外線作戰，咁但係以當時嘅通訊啊，同埋如果大家有個其實呢本書入面有個地形咧，其實很好嘅，就係嗰、那個薩爾符係一個山區嚟嘅， 一個係咯， 一個山區嚟嘅，基本上咧 騎兵的速度都很慢，何況更加啲明朝的步炮部隊，兩個步炮部隊是更加慢嚇。嚟同埋咧，入邊都講，其實我哋戰嗰個遊戲都反映到，就係我哋個道床咧係步炮分離添嘅。 因為你過，因為中間咧，你上細虎虎其實有水地啊。咁其實咧，佢上啲所謂嘅咩山區之前咧，佢仲要經過幾條河啊。咁更加拖慢咗速度，而相反佢真係一個配合得唔好，兩邊其實如果用翻一個叫真係我哋馬後炮咁講咧，就係、其實應該係兩邊嘅部隊先行，而將佢做一個合攏包圍，跟住中間主力部隊再推上去，咁嘅時候三面夾落去咧，嗰、那個戰術就會好啲啦。 其實可以看到，其實所以在個遊戲嚟講咧，明清戰爭，我對上咧都咁講，其實一個好大嘅戰，一個好多個遊戲元素入邊，地形啦， 係咯， 你好多好玩。不過可能真係近期，不過都好依幾年我哋中國嗰個經濟發展咗之後咧，開始中國人嘅閒暇時間多咗，經濟能力高咗，變咗佢哋咧真係可以有依啲西方嘅戰棋，但係要好到好似學到西方咁，每一場戰役都有一個戰爭遊戲喺度咧，就我哋仲有一個時間咯。 咁啊，慢慢嚟啦。嗱，呢場戰爭最多所謂真係。即係軍事權威劉先忠先生都話係一個歷史上最重要嘅會戰其中場啦。咁同埋亦都改變咗成個遼東嘅戰術態局啦，就明嘅可以主動出擊，就變咗係主手。而女真亦都調翻轉啦，調翻轉由主手變為主攻。 係啊，因為明朝一個叫做標誌咗一個叫做戰略，即係之前戰役之後咧，明朝係採用一個叫戰略防御。 係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再推介一次啦。咁呢副嘢就小弟所作嘅《決戰世父》啦。咁你可以去翻上網啦，去到尖兵堂嘅網頁啦，或者去呢個所佢嘅叫福爾摩沙嗰個台灣嘅網頁啦，或者甚至香港有啲書局咧都會仲有啲貨賣嘅。咁啊 ，around 呢副嘢係$100留下到啦。咁有興趣嘅話，嗱，我收曬錢，我唔怕講。咁啊，都睇下點樣，或者俾多啲意見我。好啦，嗱，想重温我哋《戰棋雲》嘅節目嘅話，你可以再去。隨時上 YouTube 打戰棋雲呢個字，或者我哋去 www.myradio.hk 睇到我哋嘅重温嘅。好啦，多謝阿 Cliff 啦，已經去咗我哋做三集啦。咁啊，亦都分析咗所有嘅即係啲中國喺明朝明清時間嗰戰術運用啊，而家封咗落嚟 miniature warhead 買嘢啦，點樣好多嘢先？ 好，多謝曬，多謝阿朱 Sir 俾機會。 好，咁啊，我哋下個禮拜我哋又睇下講邊啲 miniature 嘢啦。好 okay. ，OK， 好，拜拜。 拜拜。